所有的 Hope 的领袖或者是主揪，然后或者是无意间别人传给你这个 Podcast 的听众们，对，很开心就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关于呢，之前我们有提到了安全感、方向感，那今天我要谈论的东西呢，其实是很多人认为我很擅长，对，甚至用这个成为我绰号，沈安妮，我就在讲你哦。对，就是我以前的小组员就很爱叫我鼓励之母。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他们觉得我很会给别人鼓励。对，那我今天要讨论呢，我们为什么要鼓励他人呢？对，其实我们之前呢，在前几集有提到，就是呢，有三个要素呢，是可以帮助你在带领团队，或是跟着你的伙伴一起的时候，甚至是你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加油的时候，会带来对方呢的一个更明确的下一步，或是可以帮助他厘清心里在想的一些乌云。那刚刚有提到嘛，像是安全感，也就是他心里要开心，对，然后呢方向感，那一起自信心，对，所以呢这个信心呢，有时候呢我们当然明白自己的信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来自于神的眼光，在神眼中的价值是最重要的，而是那是谁都挪不走的。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不只是在职场服事，我们在感情中，在交友圈，都有很多没有自信的时候。对，所以呢，当我们这些朋友他们有软弱的时候来到你面前，你可以怎么样来鼓励他呢？所以今天我会特别呢分三个点呢来告诉大家，或是跟大家分享我平常呢会觉得我可以给大家怎样的鼓励。那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想啦，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也是天生比较乐观的人，对，所以呢比如说好，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前阵子不是就是开堂嘛，比较忙碌的时候，然后那天我忙到完全没有办法去那个 Big Bash， 就是同工的一个活动，我就晚上问 Pastor DJ 说，哎，那个同工的那个派对啊怎么样啊？那他当然就说，哦，很不错啊，好玩啊，哦，但是有一点混乱。然后我就听成有一点梦幻，我说啊，很梦幻吗？他就说，我的天哪，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可以把乌云变晴天，就是很混乱，你也可以想成很梦幻。哎呀，对，这就是我。对，所以呢，我觉得我要去鼓励人，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 natural 的事情。而事实上，我的生命也因为曾经被很多领袖鼓励，来创造了我现在可以勇敢去做很多我不敢尝试的事情。所以呢，鼓励呢其实有很多方式，我今天会讲三种方式可以来帮助你一个领袖怎么去 empower encourage 你的团员也好，你的同伴也好，甚至是你的小组员，你的伙伴。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去提醒他。对，去提醒他什么呢？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信心，或是恐惧，或是觉得很需要燃料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开始不相信自己了，开始呢看不见自己的价值，开始不相信自己手上做的东西是值得的。所以其实呢，你并不是要让他去多看见他做得很棒啊，叭叭叭叭，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有些情况你要先带他回到他自己的价值是来自于谁。所以你要去提醒他神创造他的目的，让他自己去思考。所以有时候呢，这样的对话的鼓励是神是怎么说的呢？耶稣是怎么告诉你的呢？其实你可以去带领他，跟提醒他，跟耶稣可以有个对话的时间。我很喜欢就是Elevation 的这个教会的牧师 Pastor Stephen， 他就有一次讲过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再学会一个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住。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都知道他是拣选我们的人，我们也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他，我们凡事都能，但是我们会忘记啊。所以这些真理一直都在我们里面，所以并不是我们要去重新学会，或重新再去听一篇讲道，说我就是神所呼召的，我就是神所拣选，所怜悯，所施恩惠的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提醒，是记住这些真理。所以其实呢，有很多种属灵的操练呢，很重要的操练也是这个帮助我们每个人自己来鼓励自己的，也就是做宣告。当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哦，我不想上班，哦，再多睡一下好了，哦，今天要开一整天的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好像已经在宣告这些很负面的事情要充满在你的脑袋。 但是呢，很多人呢，其实他第一件事情打开是，开始逼自己先打开圣经，让神的话语进来。有的人呢，是开始宣告。因为我自己呢，很常做这个操练，就是我一早就会宣告说，神，我是你的女儿，我知道你相信我，在我里面的比世界大，你可以把你要宣告的东西，就是你也可以印下来放你的床边，或者是呢，你可以宣告你是重要的，你可以宣告你是被理解的，被接纳的。对，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你宣告，而这个宣告绝对会帮助你的。就好像前几周 Pastor Adriana 的一个讲道，他在讲话语的力量，有的时候是你要先口里承认，心里才会相信。神是很在乎次序的，如果他在撰写圣经的时候，这个次序是先口里承认，再心里相信的话，那就代表着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口中来宣告。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因为神创造天地也是用话语才创造天地的。你要知道话语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你可以用话语去创造事情，你也可以用话语去毁灭事情。那这不只是在讲你对别人的生命，你对你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样。你如何用话语来灌溉你的一整天，你的一整天就会长得又好又快又向着阳光。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一样的，就是你也帮助对方去提醒他在天父眼中的价值。其实光是做到这样，你就可以鼓励到一个人了。那除了去提醒他之外呢，第二点就是去相信他。有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在团队当中，他可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缺点，但是他有别的优点。有的时候你要在想，我要因为这个优点而去相信他吗？又或者是相反，他可能有九个优点，就只有一个缺点。那个缺点是真的你这么在乎吗？神从来没有创造我们成为完美的样子才能为他做事情。当他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他连话都不会讲。当他呼召大卫的时候，大卫只是一个牧羊童而已，他每天在草地带着羊群而已。当他在呼召基甸的时候，第一，基甸是一个胆小鬼，所以呢，有的时候即使对方可能不完全已经是你认为做得到的样子，但我们是不是愿意授权？而是 leader， 你是不是愿意去说没关系，我来担，但是我相信你 ，I believe in you。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做得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别人相信我们，我们就好像会得到一个燃料一样，勇敢的敢去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成为那个给予燃料的那个人。所以去相信一个人，去相信他是非常重要的，是让他觉得哇，有你的信任，因此我可以往前走。而事实上，我也常常透过我感觉到神对我的信任，才能鼓励我做很多我不敢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会对很多事情很 overwhelming， 我觉得我解决不了。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告诉我说，我以你为傲，你还没做什么的时候，我早就相信你了。所以相信并不是他要做个什么样子我才能相信他，当然我也不能随便相信人，但毕竟你还是要有一个信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冒险或授权去相信你所带领的人，那他会因着你的相信，可能会做出超过你想象的、出乎预料的一个成果。第三个是去看见他。看见他什么呢？其实去看见他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我曾经在一个谘商的过程当中，我就叙述很多事情，有时候会觉得很伤心，有时候觉得很挫败。其实谘商师并没有告诉我说，哦，你可以干嘛，你怎样怎样，你做得很好啊，他都没有。他告诉我说，我看见你做 A， 我看见你做 B， 我看见你做 C。 他没有在说这些事情是不是做得好，而是在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告诉我，其实他发现我做了这件事情，他发现我为了我的家人做了哪些事情。其实光是这个理解就很大的鼓励我，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孤军在奋斗。 我记得 Pastor Peter 有一次在 Leadership 的一个课程里面讲到，有一次他在 Omni 以前我们聚会的地方，在一个夜店，那他就看到有一个 Venue Team 的人呢，他已经都整理好了，预备要等候所有的会众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烟蒂，然后那个人就把他捡起来了。所以 Pastor Peter 呢，他就说他就特别写了一张卡片鼓励他说，我看见了。其实我们也常常很在乎神有没有看见，其实我们说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做的事情别人看见也无所谓，那不一定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看见啊，尤其是那些默默看起来没有产值的事情，很辛苦的背后的汗水，如果这时候你的 leader 或是你愿意去跟别人说，其实我都有看见你在干嘛，我都有看见你在关心小组员，我都有看见你常常为人祷告，我常常看见你花心思去想这个 SOP， 我看见你总是可以比别人更早一步看到事情会怎么发生，所以你很勇敢的提出来，就算有时候你说的话大家 不一定可以接受。这些勇敢勇气有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愿意看见了，因此呢，他们就会更有决心，更加坚定，他们就会加倍的得到更多的信心。所以我相信你的团员的信心呢，其实我们都是要互相来帮补，互相来给予的。那今天讲到的是非常简单的三个点，去提醒他，去相信他，去看见他。我相信透过这样，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鼓励之哥、鼓励之姐、鼓励之妹。 OK， 好，那我们下周见咯。